今天呢是要预计教真武汤啊，不过在教真武汤之前呢，我想先跟同学看一下这个前面的这个这本课本前面有一个这个教中暑的方子啊，在卷五卷五的一开始，他说伤暑病脉症治病治啊，因为上个礼拜天的时候我自己就有中暑，然后有同学跟我讲说他有中暑，那我想有一些经方里面中暑比较常用的方子，我想大家还是知道一下会比较方便一点。这个一般来讲我们要预防中暑啊，先吃一点生脉散还是有点效的啦，那可是如果没吃生脉散，或者是晒太阳实在晒太久了啊，弄到这个热气钻进来了，那会觉得头昏啦，冒冷汗啦，想吐啦啊，这些感觉，或者是发烧啦，这样的感觉大家我们也认得出来说身体怪怪的中暑了。那如果是中暑，我们用一般比较常用的十方的话，我想十方里面的中暑药，如果大家去那个蝶花街什么去买，科学中药买一种叫做六一散的东西啊，大概也是可以的，就是它是滑石跟甘草两味药啊做成的科学中药，好像不是每一个厂牌都有做吧，但是还蛮好用的。那等到你觉得头昏难过的时候，吃个差不多一公克到两公克啊，其实就会舒服一些，它能够把这身体里面的热带走一些。不过呢，如果用了六一散还不觉得很有效的话，那我们的课本里面的这个伤暑病的这个部分啊，它的我觉得至少同学要会一下它的第一条的这个竹叶石膏汤跟第六条的白虎加人参汤。其实白虎加人参汤跟竹叶石膏汤它本身是非常类似的方剂，所以就算你在用的时候用错成，就是他说竹叶石膏汤的状况，你用了白虎加人参汤，其实也还是会有效。那这个他的竹叶石膏汤的这个条文里头啊，他说寸口脉弱，口渴汗出这些。那我想，就当你的中暑的时候，人很虚的时候，那用竹叶石膏汤啊，就气特别虚的时候。那如果是第六条白虎加人参汤，它的主症是说恶寒，然后呢有其他症状，就是有出汗，然后呢有发烧，但是呢人有一点怕冷，那这样子的话就用到白虎加人参汤。那所以白虎加人参汤看起来它的症状跟竹叶石膏汤相比的话，只是多了一点点怕冷的感觉。不要说中暑不会怕冷哦，其实中暑有的时候人是特别的感到虚，还是会有冷的感觉。那我想治疗中暑它用一些清热的药把我们身体受到的热气带走啊，这大家都知道。所以六一散用滑石，那经方里面用石膏。那但是呢还有一个层面，就是治中暑的药除了要把热带走之外，其实还要加一点补气的药，因为会中暑往往是我们的气在那个时候都蛮虚了，所以这个热气才会钻进来，所以补气的药是蛮重要的啊。所以比如说他用白虎加人参，你如果用白虎汤里头加什么生脉散加黄芪之类的啊，其实都可以，就是用药的规则大概就这样子，但是要确实有效的能够把这个热带走。那如果你用了石膏的话，通常的效果就是蛮好的。那如果你觉得还不太够的话，你上个礼拜我们教的是栀子汤系，对不对？如果你放一点栀子的话，闷在里面热气还更容易带走。那无论是六一散或者是竹叶石膏或者是白虎加人参汤，临床的药效都很好，但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吃一口就很舒服，那再多吃两口更舒服一点，那往往吃得过头了，可能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胃不太舒服，那轻则没有胃口，重的话可能会有时候会胃痛，就是胃被你用的这些寒药冷到了。那如果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那反正家里面一般补脾胃的药可能同学都还有一些嘛啊，就是你吃一点理中汤什么的就可以把这个脾胃暖回来，这个 去暑药的副作用就可以去掉，所以就算这药吃的过头一点点的话，副作用也蛮好处理的。所以就我想说这些方子同学还是晓得一下好了，因为这两个礼拜热起来还真是蛮热的啊。那所以不过我昨天问礼拜六班的时候好像礼拜六班同学没什么人中暑的样子哦，所以讲的有点多余。那不过那他对于篇章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子同学就可以自己看一看，那这些方子其实都算得上是蛮好用的方子哦。那当然这个什么中间有一个什么一物瓜地汤可能吃了之后可能会让人吐的哦，但是其他的方子的话就是临床上面我想都有相当好的疗效，所以同学细部的辨证你可以自己看。基本上我想我们是台湾本来就是很接近热带的地方，那大家身体对于热度都有一定的抵抗力啦，所以发生中暑的话几乎啦就是绝大部分就是竹叶石膏或者白虎加人参可以摆平的蛮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教这个真武汤的条文啊。那真武汤呢它的条文是在我们这个卷七的这个第55条，以及呢后面还有一个卷十一的某一条。那在开始跟同学讲真武汤之前呢，我要先跟同学说明一下，就是我教这个真武汤的方法呢可能会不太有系统啊，而且我也不会给同学一个很清楚的辨证点。我教真武汤的方法不如是我们假设有一个人叫做真武汤，他是一个行踪神秘的大明星，然后呢我们有一些关于他的八卦，然后呢我会告诉你说这个大明星呢他可能平常个子多高啊，喜欢穿什么样的衣服，然后平常逛街的时候喜欢去哪几家路边摊，他最喜欢吃什么台湾小吃这样子，然后讲一些有的没的关于他的八卦。然后或许有一天你走在路边会发现一个人，然后你忽然觉得说哎，这个人是不是就是那个某某大明星哦，就是可能你会在人群中认出他来。也就是真武汤他的辨证点其实不是那么好抓。那我如果硬给大家一个很死板的框架的话，有的时候反而不太容易用得很顺手，所以不如我来跟同学聊一聊关于真武汤的一些有的没有的事情。那聊久了之后可能同学在这个感觉上是一无所获的两堂课之后呢会慢慢开发出一种直觉，就是哎，觉得这个病好像可以用真武汤哦，就是大概是这样子一个没有把握的把握哈。那当然真武汤如果是治疗杂病的话就还好，因为真武汤治杂病的时候比较有头绪可以抓，就所谓的这个水毒型的体质的人哈，抓起来不会太难。可是如果你是真武汤用来治感冒的时候，就像我们这个七至五十五条跟后面的十一至多少条都是真武汤拿来治感冒，那真武汤拿来治感冒的时候就会面临一个困难，就是没有很充分的辨证点可以用。就是你与其说这个东西是真武汤症，不如说这个东西哎，又不像麻黄汤症，又不像青龙汤症，不像什么汤症，什么汤症都不像，然后这样就给他吃真武汤算了。有的时候甚至是有一点这样消极的这种消去法的感觉，他本身的这个真武汤症没有那么明显啊，所以这个要先跟同学说明一下。所以我们真武汤就只好用这种比较乱教的方法，用一种比较迂回的方式来逼近这个汤。那要教到真武汤呢，我觉得可以先回忆到一点东西，就是同学上《伤寒论》的方子上到现在了，可能以后也会上下去。那不晓得同学有没有注意到一些小事情，就是《伤寒论》里面一个方子多于五六味药的，就是有一点还算有一定的数量的药的方子里面，有一些方子是有甘草的，有一些方子是没有甘草的。就比如说我们教过的方子里面， 桂枝汤是有甘草的，麻黄汤是有甘草的，可是五苓散是没有甘草的，对不对？那这种有甘草的方子跟没有甘草的方子，其实在《伤寒论》里面呢，是可以特地拿出来做一个专题来讨论的。就是一个方剂里面有甘草或者没有甘草，其实这方剂里面的各个药味所扮演的角色啊，是不太一样的。就好比说，我们都知道说，桂枝汤里面，我们会说桂枝汤里面这个大枣入营生姜出味，就好像这个桂枝的药性走在 血管里面，然后有了生姜之后，它的药性就能够因为生姜而从血管里面透到血管外面，然后把风邪之气赶出去，对不对？就是所谓的生姜帮助桂枝这个从营分走出到胃分的一个效果。可是呢，有一个方子跟这个桂枝汤的药物组成是蛮像的，叫做黄芪五物汤。黄芪五物汤是治疗血痹的啊，就是血的麻痹，就是好像这个人手很容易麻啦，或者有一些虚症的中风，也有人用黄芪五物汤的。那黄芪五物汤的结构呢，就是桂枝汤里头没有甘草，然后生姜加倍，然后再加黄芪这味药。那你说黄芪五物汤跟桂枝汤的走法有没有一样？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吃这味药，感觉这味药的时候，就会觉得诶，好像在黄芪五物汤里头啊，那个本来在桂枝汤里面，那个吃了桂枝汤，如果你是用煎剂的话特别会有感觉，那个桂枝进入血分里面那个药的药性，有生姜把它带出来，然后让你变成出汗，这种感觉在黄芪五物汤变得那个感觉变得不一样了，好像桂枝这个药性就只走在血分里面，然后生姜呢就在血分外面做一些生姜要做的事情，比如说把一些湿气去除啦，把一些寒气逼散啦，然后就让人觉得好像桂枝跟生姜再也没有连那个连属性的关系了，甚至你可以说是多了一味黄芪在里面，就把桂枝跟生姜两味药的药性遮断了。就我们如果是在经方的药理的话，药理学来讲的话，黄芪这味药它是走在营分跟胃分之间的，所以加一味黄芪以后，桂枝跟生姜的药性就变成两个世界的事情了，就没有那个连属关系了。但是相对来讲，治疗黄汗的桂枝加黄芪汤，哎，那个就还有连属关系存在。所以就是经方的药味有时候差一味甘草啊，整个药物的排列组合的方式都变得不一样。就像是我们才教过的这个五苓散，它的这个没有甘草，就好像让这个药物呢，它都不从一个中焦来作用，所以五苓散的药物就有点像是接力赛跑一样啊，就是白术做白术做的事情，把水吸到哪里去，白术跟茯苓一起把水吸掉，然后吸掉以后丢到这边，然后茯苓跟桂枝呢在膀胱做这个气化的功能，然后这个猪苓跟茯苓在一起，然后把这水往上面拉啊，然后泽泻在往上拉的同时，把一些水里面不要的东西排除掉，就它的药物的排列组合变得非常活，它不在一个人体的，好像就是用了甘草的方剂，好像现在假设人体有一个看不到的中心轴，然后所有的药物都抓着这个中心轴，然后往四周做事情。可是没有甘草的方剂的时候，这个药物就好像可以有它自己各种各样的排列组合，这两味药形成一组，那两味药形成一组，然后每两味药的排列组合都有它自己的意义存在。所以你说甘草这个什么调和诸药的这种啊，好像药物间的和事佬的药性，其实在经方里面看到的还蛮清楚的。那又或者像是经方有一个厥阴病用的方子叫做乌梅丸，乌梅丸里面是有很多大热的药跟大寒的药，可是乌梅丸也是没有甘草的。那他这个没有甘草啊，就有研究的人讲说，其实经方要用甘草，往往都是这个药物可以从中焦起作用啊，然后向别的地方延伸的。可是乌梅丸的这个病啊，这个人阴阳离绝，这个人的身体根本已经没有中焦，就阴跟阳都分裂掉了。那在这个情况下，好像要拿很热的药啊，去把这个寒气好像把它积起来，然后用很冷的药把热气打下去，然后让这个寒跟热重新融合在一起。这种情况下没有中间的区块那个地方可以运用的时候，也会不用甘草。那这是 就是有一些人会在观察说经方里面有用甘草跟没有用甘草的方子啊、哦，它的这个药物的走法是有不同的。那我们今天要讲的真武汤呢，在张仲景的使用之下呢，它就是一个没有用甘草的方子。那为什么说在张仲景的使用之下呢？因为如果我们要说经方的其他的脉络啊跟源流，像是这个陶弘景的这个《辅行诀》里头的这个玄武汤、小玄武汤跟大玄武汤，那它的大玄武汤就是有甘草的，就是有甘草、干姜、人参加到了我们现在的真武汤里面。那那样子有甘草、干姜、人参的真武汤，它的效果大概是真武汤加上半铁理中汤的效果吧。那作用点会变得比较稳定，就好像是确定是用来补中焦的。可是张仲景的真武汤呢，这个没有甘草的真武汤啊、哦，其实作用起来的确是让人特别能够看到，当一个方剂没有甘草的时候，这个方剂的可能性可以有多大。其实这个可能性也可以换一个讲法，就是这个方用起来可以有让人感到有多混乱，就是你不太确定这个方子要做什么了。那这个真武汤啊，它的这个能够治的病的种类我觉得是相当的多，甚至我坦白说，就是如果是我个人帮别人看病或者开药的经验，我觉得加加减减到今天，恐怕真武汤是我开的最多的方子。那但是这有一个但书，就是因为我能够这么常开真武汤，是因为我开药的对象都是我的助教、我的朋友或者是班上的同学，所以我比较敢开真武汤。因为真武汤的药性是非常脆弱的，你可能多喝一口冷水啦或者怎么样，它就会被破功。所以如果你是开给不相干的外人的话，基本上我不太能够开，因为不能够达到我们想要的疗效。但是如果大家都是可以关起门来说话的这个学习经方的这个行内人或者是同好的话，那在台湾这个环境，我觉得真武汤是非常常用、非常好用。如果你用杂病的角度来说，就是台湾的人其实是非常高比例的人是有充分的水毒体质的啊。那这水毒体质的人，他的真武汤是他对症之药，这是一点。那这个真武汤呢，我们都说真武真武啊，我们现在叫真武，那古时候叫玄武，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它也是我们古代方剂里面的六大神兽之一啦，对不对？就是二旦六神嘛啊，就是东方有青龙嘛，西方有白虎，对不对？南方朱雀，南方朱鸟啊，北方玄武。那中间的话，上面下面各一个勾陈跟腾蛇啊。那二旦就是阳旦跟阴旦了。那这样的一个，所以真武汤它这个玄武汤，它代表北方的水神。那你说这个方子它跟水有什么关系啊？首先它是一个治疗身体里面的水运化跟水代谢的方子。像我觉得这东西就是走过来是一层一层的，我们当初在看苓桂竹竿的时候，它治疗这个中焦不能运化的痰饮，对不对？所以有白竹茯苓组，有茯苓桂枝组，有桂枝甘草组啊，就是它的这个结构上面来讲的话，就是主要是能够把这个区块压住我们的痰饮去掉，并且宣通心阳，让血液能够去到该去的地方，就是苓桂竹竿。那五苓散的话呢，它就是好像接力赛一样，我们人体从水的吸收到排除中间这一整个路径啊，哪里有不通畅的地方，五苓散都帮你顺一顺啊，所以能够治疗水逆啊，它帮你顺一顺你身体的水。那可是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身体的水光是五苓散还不能够处理得很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可能会有这个肾阳虚的问题，如果我们的肾阳太过于不够的话， 可能我们会面临到一个情况，就是肾阳根本不够了，所以我们的这个水气就根本就没有这个体力把水精之气从后脑勺这样运转上头。那这种基本的体力不足够，就身体的能量不足够的时候，你光是靠五苓散也做不了什么有意义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就要更进一步到使用真武汤了。那所以呢，处理身体的水这件事情的确是真武汤所擅长的。那我常常用的字是水毒啊。那水毒这个字其实是日本人在用，我拿过来用。那日本人他们把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气血水辩证啊，把它用的还蛮熟练的，所以日本人他们会说，其实人的身体生病啊，可能是气滞，对不对？气的淤塞不通，停滞不流动啊，气滞可能是血瘀啊，就是有淤血，可能是水毒，所以水停在那边变成死水了，然后就臭掉，就变成有毒了。那气滞血瘀水毒这样的说法是日本人的讲法。那我们中国的医生乃至于近代的中医怎么讲这个水呢？我们说张仲景的话，他就是说真武汤症是有水气，或者是小青龙汤症，他也写心下有水气，对不对？就是张仲景用的是水气这个字。可是水气这个字也是张仲景的习惯用语，到后世医家也觉得水气听起来啊没有什么正邪的标签，就听起来好像不是什么坏东西。那我们身体里面运转的好的水气，那也是水气，所以就觉得这样不行。所以后代医家就开始帮他多加一个标签，就是身体里面比较好的能够运行被我们身体利用的对身体有帮助的水，我们称之为热水气。那这个放在那边会臭掉的，不会流动的，对身体没有用的水气，我们叫做冷水气。所以到了近代的中医提到真武汤症，如果是中国这边的中医，大家就会说真武汤治的是身体里面的冷水啊，就是没有生命能在里面的水。那你说冷水也对，说死水也对，说水毒也对啊，这是一个名词上面就大家这样顺一顺。那真武汤这样一个治水的方剂，它本身的药性来讲呢，其实也很有一些水的调子。这怎么讲呢？我们看真武汤的这个药物组成啊，它是茯苓、芍药、生姜、白术、附子。那附子我们姑且算它是三两好了啦，就是变成说可以看到说茯苓、芍药、生姜、附子都一样多，白术少一点点。也就是这个药方啊，它作用在脾胃的地方，它有刻意的让它压抑掉一点点，然后其他部位的药物放得多一点。其实这也是有意义的，因为临床上面我们在用真武汤的时候的确是需要它白术少一点点。因为讲白一点啦，就是我们现在在市面上买得到的科学中药啊，有一些厂牌的真武汤它的白术是没有少一点的，那就是其他药的比例是三，白术是二，这是张仲景的真武汤的比例。可是呢，现在一般科学中药的厂商，有些厂牌就直接就白术也放三，而相反的呢，附子呢至少是要放三的，可是有一些科学中药的厂商，他附子就只放一，因为他们好像一方面台湾人哈，台湾的厂商其实一开始就有一点怕附子，因为什么什么《本草备药》之类的书都写附子是大毒嘛，对不对？有毒的药。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看到张仲景写一枚，那我们这些考据都是最近这二十年才做的比较完善的，从前我们很难搞清楚一枚到底是多重，汉代的一枚到底要合多重，所以就会觉得好像一枚可能是一两吧，附子那么毒怎么能放太多呢？所以就变成这个比例就这样一直用下来了。所以我们比较老牌子的科学中药厂，往往附子在真武汤里面比例就放到一。那 当你买到的是这个白术占到三而附子占到一的真武汤，那在吃它的时候就会有容易发生一个经验是什么呢？就是你就算每天三次啊，每次只吃个一公克半两公克，你会发现哎，我怎么也上火了。可是呢相反的，我想我们住家都很多人很爱嗑真武汤的啊，就是把真武汤毒品一样动不动就吃。那其实爱客住真武汤的助教也会知道，其实真武汤吃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上火的，对不对？就是因为附子加干姜才会发热，附子加生姜是不会发热的。可是呢其实助教吃的真武汤多少都有经过一点调整，就是真武他们已经另外买好泡附子的科学中药，然后加进去把附子的 比例调高。那附子的比例调到比较高有出头的时候，至少多过白术的时候，这好像白术的药性就比较容易被打的，比较容易被打得进去，所以就不太会发热。可是如果你附子放的少，反而白术可以荡在那边，变成然后让你有点上火。所以在我们在用真武汤的时候，的确会觉得说，白术放的少一点点，其他药放的多一点点，这个真武汤比较不容易上火，比较能够吃得进去，发挥药效。那如果附子少而白术多的真武汤啊，反而是吃起来效果没有那么好，反而容易上火。所以张仲景的这个剂量我觉得还是有意义的。那同学如果是在外面买科学中药真武汤要吃的话，那就是买一罐真武汤之外，你再买一罐附子的科学中药，或者是附子或者是泡附子，等一下跟同学讲。那你如果是吃四瓢真武汤的里面，你可以在里面再加一瓢到两瓢的附子，那让它的附子比例是出头的，那这样子用起来效果会比较好。那不然的话，用起来只是单纯买一罐真武汤来用的话，如果附子的比例不够的话，往往会容易上火，然后效果也不太行啊。那这就先跟同学讲一下。那真武汤这个药味啊的组成结构，其实看起来会让人觉得有一点点不太理解。就是如果你写一个真武汤的药单到药局去开药，有的时候药局老板看到你写一个药方，哦，茯苓、芍药、生姜、白术、附子，而他不认得真武汤，他会有一点疑惑，会说你这方子是吃什么的啊，就有一点看不出来耶。就是茯苓、芍药为什么要用到一起，就感觉是有点乱乱的。所以甚至曾经我有认识的人是医术非常好的，他开真武汤啊，然后人家拿到药单到药局去买药，就是药局的老板就说这药单谁开的啊，如果开这个药单的人是我的学弟，我一巴掌给他头上啪下去。就是说很多人会觉得真武汤的这个药物组成让人觉得有点乱乱的，甚至是即使是近代的经方家对于真武汤的感觉都会觉得有一点乱乱的。我想我们如果想象是要克制水毒这个角度的话，其实真武汤这个方子看起来不会觉得很乱。你说茯苓、白术都可以帮助我们的脾胃区块把水吸进来，对不对？那生姜一方面可以帮助水吸下去，一方面可以把水里面的不好的东西排出，生姜是打水毒的药嘛，就是在各个地方都有作用的。然后呢水吸进去以后，靠着这个芍药把它的药把这个水能够拉到下焦来。像芍药用在真武汤里面其实就有过一些争议点。像因为一般人看待芍药的时候啊，会容易以为芍药是一个什么药，是一个养阴血，这个养肝血滋肝阴的药。所以他会觉得说，哦，用芍药是因为你这个人肝血不足，所以呢肝虚了要养血，所以用芍药。可是我真武汤是一帖补阳的药，哎，你加了一帖一个阴药在里面，这个阳药的药性不是变得有点烂吗？所以即使像是大陆这边的近代的火神派系统，比如说现在的炉火神啊，他在用真武汤的时候，好像看扶阳讲记，他都把这个芍药拔掉，然后换成另外一个补肝阳的药，就是好像觉得说芍药这个滋肝阴的药在这个补阳药里面 没有什么好处啊，所以把它换成一个补肝阳的药，比如说什么鲜灵皮啦啊，或者是换成什么八极天之类的，就是换成一个更阳的药。那或者是在网络上面也有人用这个真武汤，我看他们是把这个芍药换掉，然后换成什么枸杞子啦、乌梅啦啊，那是三七生，在网络上面用真武汤治疗糖尿病的时候这样子换，所以他会觉得说。芍药这个阴药放在真武汤里面不适合，至少有很多人都觉得不适合。可是我就觉得真武汤你用芍药有它用芍药的理由，怎么讲呢？因为之所以会想要把芍药拿掉，其实你可以说是经方本身的路数有一点不太清楚。首先是我们从前在教桂枝汤那个地带的时候，教过一个桂枝去桂加灵竹汤，对不对？那是所谓的灵芍竹竿结构。那灵芍竹竿结构是干什么的？它那个主症是心下闷为痛，小便不利，后脑勺发僵，就是它乍看之下有一点像感冒，实际上是胃里头的水没有办法被身体吸收下来，所以就胃这边水荡在这边，然后呢拉不下来，所以就没有水可以变成小便，然后有没有水转到后脑勺去，所以就产生这个后脑勺发僵啊，然后胃会发闷发重啊，然后小便不利这个现象。那你要有芍药，就是茯苓白术都有，再加上芍药这个灵芍竹结构，才能够把这个水拉下来。所以芍药是把水从比较中上焦的地方往下面扯，让它能够到达下焦，然后达到制造出小便的一个药物。那这就是在经方的世界芍药的用法。那另外一个可以体现到芍药这个用法的，就是甘遂半夏汤。这个有痰饮在上焦，那你用了一些打痰饮的药，没有办法把这个痰饮拉下来，那你就要在药物里面有芍药，才能够把这个痰饮扯下来。所以如果我们明白了桂枝去桂加灵竹汤的用药结构跟甘遂半夏汤的用药结构的话，那真武汤用芍药，那是一个在经方内部的逻辑来讲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事情。只是可惜的是，像是历代的一些医家，我觉得在使用经方或者阅读经方的时候，都不是很尊重张仲景的著作。就像《医宗经鉴》这本书，他就直接桂枝去桂加灵竹汤，就直接说啊，这个是感冒没有好，怎么可能不用桂枝？当然是错解啦，已经是去芍不是去桂，把它改造成桂枝去芍加灵。